在乎今后你有谁陪。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才明白爱上你等于爱上了寂寞，才明白爱上你等于爱上了寂寞。 用心体会，记录生活，微博让你我了解彼此的世界。九六九看微博。嗨，你好，九六九主播宇阳陪你一起刷新微博。今天是315啊，和大家聊聊有关于购物的话题。最近呢，苏女士的妹妹给她网购了2个400块钱的拉杆箱，拿到手之后呢，却发现是2个登机牌。那快递员呢就说拉杆箱没有货，客服却说订单是退货的状态。随后呢，快递员就承认是他觉得苏女士花钱多，私自给退了。那315打假日啊，想问问大家，你是不是也曾经在购物当中遇到过什么不便，或者说有不好的经历呢？那你又是如何应对的呢？来看网友评论。木好说，买假货的经历太多了，比方说纯棉内衣买回来是一身球的化纤衣服，比方说买海蜇回来是人造的产品。打假任重道远，全社会都应该学会识假辨假的认知，让假货无处立足。继续刷新微博。人民日报发表，从前呢，临近过期的食物是没有人会选择的，但是近年来呢，国内有很多超市会设置临期食品的专柜，售卖快要过期的食品。那有人认为这样有助于减少浪费的现象，也有朋友认为呢，即便是临近过期，食物可能也已经变质了。那么你对此有什么看法？会考虑购买临近过期的商品吗？来看网友评论。Victoria 说，我会购买那些我很喜欢的快要过期的食品，毕竟还没有过期嘛，会很快吃掉，有助于节约啊。雅兰说，设置临期的食品专柜是要让消费者明明白白的消费，是保护消费者权益的举措，我会根据需要选择价优质好的临期食品。我觉得这样做也是对的，减少浪费又让百姓实惠。之前呢，曾经看到有美国学校和超市还会签署这个惠民协议哈，就是让超市将快过保质期的食品定期的送到学校，贫困的学生凭学生证领取，这样呢也是一种节约的方式，你说对吗？爱生活，爱微博，我是主播宇阳，九六九主播陪你看微博，听听资讯，听听歌。 拆开你曾经写给我的信件，你说你好爱我，常常我和你泛黄的照片遗忘在角落，是你说要我和你天长地久，我烙印在心中，在你身旁守护着你的男人却已经不是我。 说你爱我，说你要我，说你永远不离开我， 我承认此刻的我懦弱。 说你爱我，说你要我，说你永远不离开我， 这要求是否太多？你难道无法猜？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我吗？你难道无法爱？手中我和你的情节是否依旧到最后？爱爱爱爱爱爱爱爱，你还爱我吗？写给我的信件，你说你好爱我，一张张我和你泛黄的照片你遗忘在角落，是你

做错也只是怕做梦。 在一起找分开了找，只不是说没有做完的梦最多。 开启全新一天。哈喽各位早上好，欢迎和宇阳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资讯 update。 首先关注今日头条。近日，中国国家工商总局披露的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逾18亿元人民币。日前，北京交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等北京有自主招生资格的各大高校陆续公布了自主招生政策，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自主招生简章预计本月中下旬公布。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日前表示，北京市网信办依法约谈百度执行总编辑，就百度贴吧存在严重违法和不良信息提出严厉批评，并且责令整改。近日，北京市朝阳区地税局披露，某直播平台2016年支付给直播人员收入3.9亿元，因为按规定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今年最终补缴了税款6000多万元。北京市食药监局日前通报，近日在对网餐外卖平台的监管当中，美团外卖平台的多家店铺因为超范围经营被下线。 整个世界，硝烟狂飞的讯号，吉他时代正来到，热血逆流而上，站着在发烫，勇士也势不可挡。Yeah, come on, 你站来 ，Yeah, 王牌要狂 ，Yeah, 闯荡宇宙，摆平世界。Oh, 你站狂 ，Yeah。王牌要发泄，战斗是我们倔强起点。我要操控我的权势，张扬我的声势，看着长龙站在夜，这战场千百热血战士一路向前飞驰，捍卫世界的勇士，怀里再一决。